庆祝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青年学生舞会27号在我国各地举行，首都各处广场都有青年学生和着727进行曲、我们取得了胜利等欢快的歌曲旋律跳了舞。同一天，在各道所在地、各市、郡也举行了庆祝舞会。